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嘿、hey, 大家好，11月9号黄伟文一家之言呢个又开始啦。嗱，你依家呢个周末呢就发生几件重大嘅世界新闻。咁目前喺缅甸呢就进行大选，已经投票结束，依家点票之中。究竟昂山素姬领导嘅反对党系咪可以即系如期开始执政呢？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历史嘅转捩点。国际嘅观察员发觉一切都如常合理地进行緊。咁一问题就睇啦，执掌权力嘅军人政府愿唔愿意放低权力。因为事前到呢家为止，佢哋都一致地认为军人政府话会尊重大选结果。如果真系反对党反对派系能够攞到大部分选票嘅话呢，咁缅甸就走向咗一个叫做民主嘅进程。嗱，呢个历史时刻，历史时刻嘅意思就係好似柏林围墙被推翻一样。推翻咗之后，你话会有个短暂嘅混乱啊，百废俱兴啊，但係个方向正確，方向正確呢，咁就变咗就係话佢真係走向咗另一条新嘅路。即係话昂山素姬用住一生嘅奋斗终于换回咗应该预见嘅成果。未必立刻会变成咗西方文明完全合乎呢、这个标准嘅民主政制。但係起码方向上突破个突破点。就好似当年蒋经国开放布禁，到后来李登辉放弃个戒严令，咁台湾民主一步一脚印咁走向依家目前嘅政治状况民主蓬勃生机嘅处境，每人一权独大，每人一言生死。人有好多个角色，昂山素姬系人哋嘅太太，昂山素姬系有个小朋友嘅妈妈。昂山素姬亦系缅甸嘅国民，三重身份唔可能并存嘅时候，佢有佢嘅物有本末，佢有佢嘅重要性嘅排列次序。佢放弃咗做一个好太太，放弃咗做一个好妈妈，佢要做一个正式嘅缅甸国民，所以被软禁，佢一步不让，中间引诱嘅协调嘅划船嘅各方面嘅方式都会有，但佢就係一步不让。咁呢种方式啱唔啱，每个人个价值取向唔同，便吉凶者全乎其。孔子话俾我听，世事咩叫吉咩叫凶，睇下你个价值标准啦，睇下你自己嘅 belief, 个信念喺边度啦，係咪？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嚟讲，佢一生好多遗憾。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缅甸国民来讲，他一直坚持原则，一步不退，所以他能够争取到今日我们在新闻画面里面见到一大棚一大棚的缅甸国民排队排长队，不是轮奶粉，不是等攞这个外国签证，不是交换水货买 iPhone, 他们去投票，他们的眼神里面好多都好坚定地觉得好似见到重新希望，而好多本来已经离开咗缅甸去咗泰国教书，落咗乡下，今日再返嚟重新投票，佢话晒对上一次仰光嘅暴乱已经系25年前啦。一个100年人生100年已经走咗一半，四分之一嘅等咗四分之一嘅时间， 啊，咁佢自己仍然有機會去投票。嗱，凡事最容易就睇係對照啊。莊氏一早已經睇穿咗呢一個啊所謂價值嘅對比，咩叫美，咩叫醜啫，係嘛？當一群幾年都未見過女人嘅監獄裏面有個女人行過，喂，豬扒變貂蟬啊，係嘛？凡事係對比出嚟，咩叫長命啊？莊子話：你話喂，一百歲仲唔叫長命？佢話唔係喎，中國人裏面有間叫彭祖嘅喎，八百歲命嘅喎。系啦，又系讲翻呢个对比啫嘛。对比彭祖一百岁命，哇，得一百岁，起码我八百啊。对比就乌龟，喂，你一八百岁命叫长命，我二千年啦、啊。对比棵老树，远古时候留落嚟，都过咗成啊千年以上啊，亿年以上啦、啊。喂，乌龟你叫做长命，我呢棵树先叫长命。但系掉翻转嚟讲，人生百年，有啲人可能净系出世冇几耐就夭折咗啦。夭折咗嘅人，你话佢真系短命啦，系嘛？都不享天年，甚至有啲未完成学业就离开咗。咁啊，庄子话都唔算，有好多生物朝生而暮死嘅啫嘛，连日过夜都过唔到。系啦，凡事系对比。今日你见到好多大陆人啊，仲沉醉紧买 LV 排队食鲍鱼，就觉得自己大国崛起。乜嘢系你嘅追求呢？你？觉得我依家层楼有八百尺，有千二尺，我已经好满足。但你冇谂过，你可唔可以选你哋嘅人大代表？你睇下你班人大代表做乜嘢嘅？你话都唔系我选出，都冇关心过。系啦，唔关心，因为唔系你选出嘅。咁你嘅市嘅市长呢？广州市长，你问下广州人，你有冇选过自己嘅市长出嚟？广东省省委书记系咪广东人选嘅？再仍慢慢推上去。你哋嘅政治局嗰班人边个选出嚟？政治局常委今届有七个，上届有九个，由边个人拣嘅呢？你哋嘅国家主席由边人推出嚟？嗱，所有一步步咁去睇呢个问题，你会发现到啊，发现到有个大问题出现，就系话呢个国家唔属于你，个政体唔属于你，所以你冇爱锡过呢个国家，所以你对于所有嘅食品。你哋可以冇任何负担地将佢变毒，因为搵到钱我走啦，仲得闲理你咩？系嘛？你对个大地从来冇感情嘅，因为你目的就想搵钱，搵钱就谂住点样回过去外边，尽量将仔女啊、老婆、小三拱过晒去加拿大先啊、澳洲先，有咩事我就自己汇合，系嘛？细息唔对攞落香港，住喺呢个四季酒店。及及个形势，睇下嗰度情况系点样，烧唔烧埋我呢搭？以前系嘛，你跟嘅江泽民系统先揾到食啊嘛。去上海，你埋到陈良宇身边啊，就发大达啦，系嘛？唔系点收地啊？唔系点投资啊？唔系点个特权啊？唔系点借钱啊？社保基金咁多钱，点样可以低息贷出嚟啊？识人咯、啊。识边个啊？哦，咁条线好紧要啦，呢条线系嘛？咁你话喂，依家原来出事嘅、哦，陈良宇出事，韩正都保啦，保咗咁多年都算难得噶啦。但韩正依家点啊？用个豪宅交换全身而退、哦，王岐山不断收信啊，不理解，令佢觉得好惘然系嘛？各部势力都不断向王岐山，希望能够换取武士。呢班同志搞啲边科，大家心知肚明。咁你以前系跟边度噶？上海，你唔跟韩正，你唔跟呢个陈良宇，你喺上海立足到，揾到食，系嘛？所以问题就系咁，你个价值喺边度？你话缅甸都系好穷啫，仲系系啊穷噶，仲系企喺块烂地里边，泥地啊，水泥地都冇噶，就喺度排队，但系佢已经排队投票啦。呢个系大陆人永远冇机会嘅。你可以来香港啊，食鲍鱼啊，买海味啊，一斤一斤冬虫草咁买啊，买 LV， 依家唔兴嘅。你话我鍾意 Chanel 啊，因为个用 LV， 我觉得 cheap 啊。好啦，你咪用 Chanel 咯。但系问题，着住件 Chanel， 着住个 Armani， 你仍然唔属于个国家。 你仍然对大陆冇感情，山河大地冇感情，中华文化历史冇感情啊，对其他中国人除咗防备憎厌斗争之外，你亦冇感情，你最快就想将呢啲钱点样调去美国，係啦，领导人系咁，低下阶层系咁，喺上水巡巡出出嗰班做水货卖奶粉嘅都系咁。嗱，究竟你个价值取向系点？你可能觉得自己而家好成功，当年有一个啊烂鬼人民公社里面36蚊个月，吞下吞下吞到呢家，可能因为下走私漏税 啊可能因为呢、这个啊识得人啊，乜嘢都要识得人。做个教师要识人，要俾20万啊 ,18 万 ,28 万先买到个教职。买到个教职就开始屈钱，是吗？屈学生要俾钱，教师节要俾钱，过年要俾钱，送礼，委托个班长叫萧嘉仪，萧嘉仪帮我收，是吗？就是到咩咩节喺嗰度，死啦冇乜节喎，过冬过冬啦，帮我走一转啦，喺学校里面。其他班都会收到3-5万元，大佬你收收唔到，你唔好做班长啊。唔好諗合格添啊你。喂咁样嘅。咁最近有个学生同我讲，其实医疗系统都系咁嘅咗。你人睇医生打开埋个柜桶俾你，你要俾红包㗎喎。全部都系咁。系咪，所以成日见到啲病人家属殴打医务人员。点解你收咗我钱，你医唔好我亲人，我就打你。医死咗我个婴儿，要你全体医务人员跪晒喺个急症室走廊嗰度，要向呢个婴儿装香，系咪？喂咁样呢、这个地方你觉得但系搵到钱喎。系咪？你话几蓬勃，你睇下上海，睇下北京，几多人沾沾自喜，我哋已经同纽约啊巴黎伦敦一样。边人要睇港产片㗎，港产片王晶嗰啲三四线城市㗎咋，其实攞你睇佢收几多亿啊。周润发仲做緊赌神喎，仲揸住啲啤牌甩下甩下喎，切唔系呢个上海北京嘅人睇㗎啦，佢哋睇西片㗎啦，係啦，佢觉得好尖尖自己，觉得好高级。不过北京市市长你有冇权选？上海一天翻地覆啦，你排队都唔敢排呀，排边边队，我想问你听，你有冇资格投票？你话投唔投票唔重要喎，我鍾意食得好㗎喎。缅甸啲人一开始有票投啦，一样鞋都冇得着啊，好多系啊，佢哋鞋都冇得着，但系佢哋揾翻自己个文明方向，而大陆成日骄傲于自己啊，已经强国崛起，点崛起？你见到一班畜生到浮层生存嘅人啊，互相贿赂，互相仇恨，互相憎恨，由食水、河水、湖水嘅污染。食物嘅污染，你仲敢食大闸蟹啊？盘死食嘅咋？类固醇抗生素有几多？喂，人人都心知肚明，其实呢啲已经唔系常识嚟嘅。呢啲新闻已经讲讲一讲，讲讲下讲到最尾，发觉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明买明卖嘅啦。所有水产都有问题嘅。你睇下习近平去到呢、这个啊，两夫妻去到呢、这个啊。国宴啊，唔敢食多宝鱼，点解？因为喺佢哋嘅常识嚟讲，唔可以食嘅呢啲嘢，全部国内污染晒噶，你知唔知啊？点解佢唔肯食个多宝鱼？你问下大陆人，边人肯食多宝鱼噶？稍微矜贵啲都，所有海产都系用药浸出嚟，都系抗生素，都系类固醇，都系雌激素。咁你叫佢两公婆点会食呢？嗱，呢、这个就系现实实嘅情况。所以嗱，凡事系对比出嚟嘅。中国人、大陆人好多时都睇唔起呢啲国家，系咪啊？缅甸、越南，喂，但系问题你睇下成个亚洲，除咗大陆，仍然都系用动物本能生存紧嘅时候，其他人已经开始寻找紧轨道。越南已经开始渐渐取代啊，成个大陆嘅制造业。好多厂一开始搬去越南，大嘅着单都已经喺越南度做。点解呢？佢哋都要开放，佢知道原来大陆系一个对比，呢条路行唔通，呃人嘅啫。表面嘅繁荣同香港啱啱开放自由行一样，嗰、那个系一个短暂嘅啊亢奋嚟嘅。最后嘅乜嘢啊？系扼杀咗香港嘅旅游业嘅。自由行系杀死香港嘅旅游， 一班人急于搵快钱，但最后就出问题。今日大陆嘅情况一样，改革开放30年，我哋见到嘅系乜嘢？高楼大厦起咗好多，但系人性就堕落咗好多。过去嗰30几年，就系刚刚就系我从事工作嗰30几年，而系我采访嘅30几年。我由1979年啊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就系啱啱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经常要上去采访，有啲被邀请，要睇下佢哋嘅发展几好，有啲系侨委会宣传，想你哋帮佢宣传点样啲乡情啊，捐啲风扇啊，睇下佢点样新会发展啊，啊四邑系点样样啊，嗰啲岛啊，突然间点建桥啊，个次序系点啊？以前去采访，不断要过岛啊，渡河嘅岛啊，过岛系嘛？过岛过岛再过岛啊，珠江三角洲一片咁样嘅啊。融融烂烂嘅情况啊，胡应湘就开始喺起嗰啲公路啦，系嘛，起埋联检大楼啊，嗱，成个发展嘅过程，你见到建筑规划系不断一步步咁多咗啊。我最初去上海嘅时候，咪上海街咁咯，真系上海街好似上海咁，一片灰尘，乌暗暗淡，系嘛，成个城市根本就系你见唔到一个朝气喺度啊。上海人仲系一种佢自己嘅本性骄傲啊。我系上海嚟嘅，咁已经佢个样已经好似同你讲我系哈佛毕业一样噶啦。咁但系问题入边融融烂烂，依家你话佢好多霓虹钢管啊，居水马龙，但系上海依十几年嘅天翻地覆，陈良宇时期，陈良宇落台之后啊，韩正谨谨慎慎啊，但系问题始终佢系江泽民嘅根据地啊，成个习近平嘅方向系朝向上海要出手。喂，喺呢啲权斗之间。你根本就唔知边个是边个非，你只系咁住尽快快啲转队，尽快埋队，埋队转队攞着数，系啦，就系咁样样。嗱，缅甸大选，香港好多人都兴趣唔大，因为连去缅甸你都唔识，系咪？亦好多冇咩去过缅甸旅游嘅人，亦唔关心。但系昂山素姬嗰半生嘅历史，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个追求唔同。我哋成日讲大学，大学话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咩叫本末？咩叫始终？咩叫先后？唔系一定要你学昂山素姬，唔系一定你要学到呢、這个啊戊戌六君子啊谭嗣同嗰种。喂，但系佢哋有佢哋嘅取向，呢个就系价值标准。孔子最尾就系话啊，价值标准其实就决定咗吉凶，变吉凶者全乎辞。点解啊？昂山素姬要宁愿留喺缅甸？过去几十年，缅甸政府都希望佢离开，包括佢癌患癌嘅时候嘅老公，佢可以出国吓、啊、去探佢老公，但系出咗去就唔会翻嚟。昂山素姬好清楚，所以佢只能够啊心香一饭，所谓啊喺佢软禁嗰个屋企里边，只能够默默祝福佢老公。不过过身嘅时候，佢睇到最后一面，一个自子啊喺外国生存，作为母亲，佢唔可以做母亲嘅天职，呢个都系一个遗憾。当年谭嗣同决定留喺度啊，所谓嘅被捕赴刑场面死嘅时候，曾经与妻诀别啊。当时佢留下咗一句话俾我哋嘅后人听：我哋系点样死嘅？当时佢老婆乌烟地答：喂，可惜我哋仲未有小朋友噃，未有儿女，未有儿女，未有后啊！佢用个字眼系，可惜我哋仲未有后。唉、啊，谭嗣同。妻言一讲就系讲咩咧？佢话如果我哋生一个细佬哥，生在今日嘅中国，咪就多一个奴隶。系啦，喂，一九戊戌维新，戊戌政变，距离而家百几年。呢句谭嗣同嘅说话，放翻喺今日嘅中国，而家开放一子政策啦，每人都生两个啦，多一个生命，咪多一个奴隶，多一个喺地狱度生存，以动物本能生存嘅大陆人，系嘛？你见到大陆人多一个14亿、16亿、18亿，其实并冇多咗独立人格嘅人。咁所以最后孔子嘅意思就系变吉凶者全乎辞。你希望嘅喺大陆啊偷鸡摸狗啊走私漏税啊跟住啊蓬臂围奸埋到有权力嘅身份，大有大贪，小有小贪，立得几多，点样落嚟香港，或者点样跳板能够去到美国，就 very good， 同呢、這个啊 習近平啲親人一樣啊，同呢、這個啊薄熙來嘅薄瓜瓜一樣，係啦。你追求嘅係咁一條路。昂山素姬、譚志同呢種一步不走，寧願以身啊嚟獻俾歷史，改變國運嘅係一種冇所謂對錯，變吉凶者全副持。呢、這個所以緬甸今次嘅大選係一個歷史嘅時刻。呢、這個歷史時刻同當年柏林圍牆被推翻一樣，究竟係咪通過一個無形嘅啊制度上面嘅選舉，將昂山素姬領導嘅黨執政推翻咗啊獨裁幾十年嘅軍人政府，將呢個殘局慢慢步向咗一個啊文明嘅社會啊，每一個人都參與國家嘅遊戲，你參與你先愛護呢個國家，你有份投票。你喺廣州人有份投票，你唔捨得破壞廣州。你喺廣東省有份選出你嘅省委書記，你唔會將河流污染。你啊，如果喺國成個全國嚟睇，你有份選出佢哋嘅人大代表，將人大代表選出一個合理嘅政府，你嘅政治局即係由人民選出嚟，再由政治局自己個選票裏面選出佢哋嘅常委，再運行啊。呢、這個咁嘅大陸政體咁樣嘅話，你就唔會依家好似中國咁，樣樣都有毒，樣樣都係假，樣樣都走精面，樣樣都攞着數，攞完着數就急唔切走。係啦，歷史場面好多。呢、這個週末仲有一個係全世界關注嘅啊，就係、是、呢個馬習會，馬英九同習近平喺新加坡會面。呢、這個會面唔係會談，佢哋刻意做到係偶遇，不過設計出嚟嘅偶遇，因為佢冇聯合聲明，佢冇協議，冇公佈，冇聯合記者招待會。因為分治66年，終於兩地政府嘅最高嘅啊負責人就碰面啦。呢、這個係1949年中共立國，然之後國民黨敗走台灣之後嘅第一個歷史場面，所以外國媒體都用歷史場面嚟講，事實都一個歷史嘅一頁。不過問題，我哋睇歷史一頁，相對於緬甸嘅歷史一頁，又點睇呢？今次嘅會面等唔等於柏林圍牆嘅推倒呢？對兩地嘅民眾嚟講，得到啲乜嘢呢？台灣民眾會唔會今次嘅會面而帶嚟咗佢哋嘅喜悦和平，或者是跨前一步呢？大陸的人民對今次事件又怎樣閱讀法呢？或者漠不關心，或者覺得遲早都收回台灣都不用看，是不是這樣呢？習近平今天的處境是要大幹一場的處境，所以他才不斷強調開工沒有回頭戰，是不是？他既然支持溫家寶要整治薄熙來，佢知道同呢邊嘅勢力已經勢成水火，呢、這個沒有回頭戰，即係冇回頭嘅機會。黃岐山亦一再強調，翻打貪腐之仗只能成功，因為佢哋輸唔起。但係呢個貪腐成功啊，打貪腐嘅成功，只係表示習近平嘅勢力攞翻主導啫噃。既然一個要大幹一場，但係對面嗰個馬英九係即將離任嘅總統，只有幾個月時間。咁今次成個會面係習近平主導嘅，因為馬英九本身就一直都想啦，呢四年嚟佢連任嘅時候亦不諱言啊。呢四年佢主要嘅目標係佢個人嘅歷史定位，佢亦講得好清晰，爭做總統唔係淨過下總統人，佢要爭千秋，佢要個人喺歷史裏面有個定位，但係定位係點樣？外国嘅传媒普遍认为今次嘅偶遇呢，系习近平送礼俾呢个细弱嘅国民党，尤其是明年嘅选举，基本上代表民进党嘅蔡英文都赢咗系 99%， 其实已经保守咗我讲 99%。啊，经过咗呢、这个啊由朱立伦换柱之后，更形细弱。因为连呢个基本承诺都冇，连基本上嘅游戏规则都唔尊重。究竟呢、这个啊 洪秀柱做错乜嘢呢？讲咗一句终极统一。咁你今日马英九新加坡偶遇呢个习近平，你唔系同一重复返中国终极统一呢个总目标咩？咁当年何秀柱洪秀柱佢裁咗喺呢个咁嘅终极统一呢个说话里面就开罪咗啊台湾选民，当时朱立伦大肆愤斥，就因为呢个原因咋嘛，作为一个党主席。因为外国媒体认为无论台湾嘅民众系蓝定系绿，基本上佢哋个共同愿望就系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你再提统一就即系唔系维持现状。但系点解佢哋阅读到就系话今次嘅马集会是帮国民党明年选举呢？就是说外国的新闻界的阅读方式就是说其实台湾任何人不理你是国民进党的拥趸定是国民党拥趸，你希望都维持目前的安居乐业。但是问题台海的关系是影响安居乐业。所以如果哪个能够达至到台海能够和平能够维持到目前的现状，嗰、那个就会拿到更多个中间选票。喺咁嘅情况之下，马英九同习近平嘅会面表示友好，当两岸友好，战争嘅机会减低，战争嘅机会减低，即係话能够啊达到咗台湾普遍2300万人口所期望嘅维持现状政治处境。咁所以係有助于呢、这个啊所谓嘅国民党明年大选同埋个啊佢哋嘅分區選舉，嗱呢個係咪真係咁樣呢？我哋一陣間翻嚟繼續討論下呢、这個啊馬集會帶嚟嘅影響。